厄泽克尔先知书第36章。人子，你向以色列群山讲预言说，以色列群山，听上主的话吧。吾主上主这样说，因为敌人曾论你们说，哈，永远荒凉了，那地已成了我们的产业。为此，你要预言说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因人使你们荒凉了，从各方面轻视你们，使你们成为残余民族的产业，并使你们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和画饼。为此，以色列群山，你们听吾主上主的话吧。吾主上主这样对高山、丘陵、溪涧、山谷、荒凉的废墟，以及那些曾为四周残余民族的掠物和笑柄而被遗弃的城邑说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我必在我妒火中发言，攻斥各残余的民族和整个厄东，他们心里怀着幸灾乐祸和轻视的心情，将我的地方据为自己的产业，劫掠它当作战利品。为此，你向以色列地域讲预言，对高山、丘陵、溪涧和山谷说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因为你们遭受了异民的凌辱，看，我必在妒火和愤怒中发言。为此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我举手起誓，你们四周的异民必要遭受他们当受的凌辱。以色列群山，你们要给我的百姓以色列生出枝叶，结出果实，因为他们快来到了。看，当我接统你们，眷顾你们，使你们得以耕种，得以播种，在你们那里增加全以色列家族的人数，使城邑再有居民，废墟得以重建。我要在你们那里使人和牲畜的数目增多，他们要增加繁殖。我要使你们再有居民，如同昔日一样，优待你们胜过先前。如此，你们便承认我是上主。我要引领人，即我的百姓以色列，到你们上面，他们要占领你，你要成为他们的产业，再不使他们丧失子女。吾主上主这样说，因为人向你说，你吞噬了人，并使你的百姓丧失子女，从此你不再吞噬人，也不再使你的百姓丧失子女。吾主上主的断语。我不再让在你那里听到异民的凌辱，你也不再受异民咒骂，也不再使你的百姓丧失子女。吾主上主的断语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以色列家族住在自己的地域时，以自己的品性和作为玷污了此地。他们的品性在我面前好似旌旗的污秽，因他们在此地所流的血，又因他们的偶像玷污了此地。我遂在他们身上发泄我的愤怒，将他们分散在异民中，散布在各国，照他们的品性和作为惩罚了他们。他们到了应去的异民那里，还亵渎了我的圣名，因为人们论及他们说，这些人原是亚威的百姓，但他们却应当离开他们的地域。我遂怜惜我的圣名，即以色列家族在他们所到的异民中 所亵渎的圣名。为此，你要告诉以色列家族，无主上主这样说：以色列家族，我做这事并不是为了你们，而是为了我的圣名，即你们在所到的义民中所亵渎的圣名。我要使我的大名显圣，即在义民中被亵渎，即你们在他们中所亵渎的圣名。当我在你们身上，在他们眼前显为圣的时候，义民就要承认我是上主，无主上主的断语。我要把你们从义民中领出，从各地聚集你们，领你们回到你们的地狱。那时我要在你们身上洒清水，洁净你们，净化你们，脱离各种不洁和各种偶像。我还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，在你们五内放上一种新的精神，从你们的肉身内取去铁石的心，给你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。我要将我的神赐于你们五内，使你们遵行我的规律，恪守我的诫命，且一一实行。如此，你们要居住在我赐给你们祖先的地方，你们要做我的百姓，我做你们的天主。我要救你们脱离各种不洁，命五谷丰登，不再让你们遭受饥荒。我要使树上的果实，田间的出产丰收，免得你们因饥荒受义民凌辱。那时你们记起了你们的恶行和那些不好的行为，连你们自己对你们的罪过和丑恶之事也感觉讨厌。你们应清楚知道，我做这事并不是为了你们，无主上主的断语。以色列家族，对你们的品性害羞惭愧吧。无主上主这样说：在我洁化你们脱离各种罪过的那天，使诚意有人居住，废墟得以重建，在过客眼中成为荒芜的地方，在得以耕种之时，人们要说：那曾荒废的地方如今成了伊甸乐园，荒芜废弃和破坏的城邑如今成了设防安居之地。如此，你们四周的残余民族便承认是我上主重建了破坏的城，种植了荒废的地，我上主言出必行。无主上主这样说：我还要让以色列家族求我实行这事，叫他们的人数繁殖，多如羊群，就如被奉献的羊群，就如在庆节日耶路撒冷的羊群有多少，荒芜的城邑也要充满那么多的人群。如此，他们便承认我是上主。